你干嘛呢？ 我爱兰兰，我在担心明天的天气。天气预报说局部地区有下雨，要是明天下雨，我们还去不去天坛？ 哎呀，麦克，你担心什么？如果明天下雨，我们就星期天再去呗。 不行，我星期天要上中文课。 那我们下周六去。 还是这周去吧，我早就想去了。 就是就是，什么下周？人家麦克都说这周了。 哼，我看最想去玩的人是你吧。我看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明天不一定会下雨。放心吧，麦克，要是下雨也没关系，雨中游天坛也很有趣嘛。 有趣倒是很有趣，只是没办法照相了。